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我有一朋友，老说自个儿是位足球高手，要是他进了中国队，那世界杯早到手了。那么那天嘛，请我去看一场他参加的比赛，你还别说，踢得真不错，最终的比分是战成了2-2。我这朋友啊，一个人独进四球。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跟您说的是我朋友的趣事儿。从那以后啊，我就知道了，这位朋友其实不擅长踢球，擅长夸口。其实这个喜欢夸口的人呢，大有人在，那就是吹牛啊。这天呢，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在上班路上遇见了一位自己多年没见的女同学。 哟，这么多年没见，你这变化可真大呀。 真大？ 当然了，你看你这戴的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你这戒指上的钻石得多少克拉呀？ 这个呀，伊拉克。 哟，怎么还出来国家了？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克拉。最近呀，伊拉克那边新闻看多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都怎么保养啊？ 我呀，经常用温水清洗我的钻石，用红葡萄酒清洗我的红宝石，用白兰地清洗我的绿宝石，用鲜牛奶清洗我的蓝宝石。 哼，不就是有那么点钱吗？这么显摆干嘛呀？ 哎，我说佳佳，哪天你还不让你们家那位给你也买点珠宝首饰 啊？行啊，那我也得在保养上多下点功夫哈。 你想怎么保养？ 我呀，根本就不洗他们，一旦他们稍微沾上那么点灰呀，我就随手扔了他们。 没看出来，这佳姐也是一位夸口的高手。夸口啊，不是一个好的习惯，经常这么说话呀，所说所做的就会没人相信了。您想过吗？要是两个爱夸口爱吹牛的人遇到一块儿，那该怎么样呢？下面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百吹图》。 我们两个大家都认识，我叫李伯祥，他叫杜国之， 这是我们俩 天津的相声演员。 对， 我们两个是一对老搭档， 不错， 而且也是老朋友， 相好啊。 我们两个这个老朋友还不是一般的老朋友。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老朋友？ 我们俩是思想一致的老朋友。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老朋友？ 也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那你说一说，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那么你呢？ 我先进分子。 这话说的对。 你劳动英雄。 你呢？ 我生产模范。 不错。 你光荣军属。 你。 我革命之家。 好。 你要说相声。 你。 我讲滑稽。 啊。 你当演员。 你。 我搞文艺。你演电影。 你。 我唱京剧。 啊。 你体育家。 你。 我运动员。你冠军。 你。 我选手。 啊。 你健将。 你。 我第一。你左树生。 你。 我陈金刚。 我。 你大郎平。 你。 我张荣芳。你要科学家。 你。 我工程师。你高中毕业。 你。 我知识青年。你做小买卖。 你。 我做小生意。你要卖金鱼。 你。 我就卖花盆。你要卖鸭梨。 你。 我就卖金菊。你要卖草帽。 你。 我就卖凉菊。 有点意思。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们大家见面非常的高兴，我来的忙，没给大家带什么礼物来，精神上给同志们带点礼物来，让大家笑一笑，换换情绪，明天后天上班更有劲儿。怎么笑呢？就得有意识的跟你说句笑话，开个玩笑。 哦，您刚才嘛，这是跟我开玩笑。 旁人说得好，不说不笑不热闹，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着？ 你这玩笑开的稍微有点过重。 哦，我这个玩笑说的笑话有点过重了。 哎， 尺寸没掌握好， 就 使你不高兴了。 对， 我表示遗憾。 哎， 这是我的不对。 哎， 我的缺点。 啊， 我的错误。 对， 我对不起你。 啊， 你向我道歉吧。 我向你道歉。 我对不起你，不得你向我道歉吗？ 那得你向我道歉。 啊，我向你道歉。 哎， 怎么道歉呢？ 怎么道歉？ 赔个礼吧。 哦， 鞠个躬。 嗯， 天津人跟北京人基本的习惯一样。 啊， 讲究鞠躬代表赔礼道歉。 说说就行 了。郭老师， 哎， 我给您鞠个躬。 客气， 对不起您，我太不像话了。我， 那， 下次我不要。 有这样鞠躬的？ 现代化的， 没听说过。 你会鞠躬？ 忘料了， 这人呢太笨了。 哦， 这么大人你连鞠躬都不会， 那么他怎么鞠啊？ 你要是不会鞠躬，我可以教给你。 学习学习。 鞠躬啊，应该是这样。 比方说对不起人家， 站好了， 向人家道歉， 跪。 规规矩矩的。 怎么个去法？ 李老师， 有什么事情？ 我给您鞠躬了。 啊，你下次不要这样了啊！ 哎呀，我给他鞠了个躬啊， 我应当给您鞠躬。 哎， 这样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 你要帮忙干什么？ 这么多的热情观众，你一个人表演相声不热闹，我老李帮着你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 哦，跟我一块演一回相声？ 哎，对对对对，演相声。演相声是文的，前面说了五六段。 哦， 咱们天津北京的观众有个特点，燕赵之地多，慷慨激昂之势，这个地方又喜欢文的又喜欢武的。 哦， 咱给大家换换精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给同志们来回武的。 舞的干什么呢？ 大家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哦，您这意思好， 谢谢大家。 哦，您这意思嘛，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好，体育比赛， 好是好， 嗯，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呀。 项目多，你随便挑啊。 哦，我挑， 我是多面手， 您全会， 样样精通， 嗯， 哪样都行， 是吗？ 踢足球，打篮球，你随便挑。 哦， 足球、篮球、羽毛球， 你看，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 全行。 田径、体操、游泳、滑冰， 哇， 长跑、短跑，200米、400米， 嗯， 800米马拉西，我都 马拉西呀、啊， 这你 就是好多人一块跑，最后马拉了西了。那叫马拉松， 97年改叫马拉松了。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这是个进口名词，我说不清楚。 哦， 你随便挑吧。 您的意思不让我挑 啊？你随便挑。 哎，您看这样行吗？ 哪样？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哦，踢足球啊， 行吗？ 我们北京的观众是最爱踢足球， 就是 北京足球队是老牌甲级队 啊， 连外国人意大利队都输给我们了。踢足球我也有两下子， 能踢。 你说什么叫长传远吊 啊？ 长传远吊，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帕子，开角球，任意球， 你看 边线球、定位球、12码罚点球， 哦， 远射、近射、冷射、补射，凌空一脚倒钩球。 哦， 我踢了38年球，有一最大特点， 什么特点？ 一个球没踢进去。 哎呀，你也太笨了！ 没踢进去，礼让三先，咱谦让他、 哦。 上一回热身赛跟81队的时候，我就没让他们。 哦， 他们开出一脚球来，我冲顶，当一脑袋给顶进去了。 哦，还真进去了！ 队员给我一大嘴巴， 他打你干嘛？ 顶错大门了。 顶谁大门了？ 顶自己大门去了， 太可气了！ 我不是不跟你踢足球、 啊， 你这台太小，踢不开，连罚点球都罚不了， 地方小， 咱们得因地制宜。 哎。要不然咱下象棋行吗？ 下象棋棋子小，观众看不见，一会儿就讨厌了。 哦，棋子小， 咱得比赛热闹的。 哦，还得要热闹的， 得有上午精神的。 那我问问您， 哦，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哪一部啊？ 叫《霍元甲》， 大家都看过，前些年演过120本武打电视剧。 啊， 霍元甲， 哎，咱俩来一场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通过霍元甲这个故事， 哎， 咱俩比赛武术， 比赛武术， 登台打擂， 行吗？ 您这代表是擂台， 这就是擂台。 我比赛武术， 哎， 我上台打擂， 对， 您就来那俄国大力士，俄国大力士名字叫婆娑夫，1.87米的个子，大肚子，大脑袋，大肚子一身毛， 嗯， 满脸胡子，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您6-7个嘴巴， 嗯， 最后肚子抓您毛， 啊， 然后再用霍家刀， 还不见招， 霍家刀刷 尖，哎。您这什么刀？ 霍家刀。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嗯、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霍家刀有一手绝招。 什么绝招？ 宰猪。 我这叫宰猪啊。 您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啊、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那你来谁？ 我来那霍元甲。 你来霍元甲。 哎， 我来霍元甲家里头那个梳小辫的老头霍文帝。 我来那霍文帝。咱俩、 哎、 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不要开玩笑， 我谁跟你开玩笑？ 好大姐， 你要来那独臂老人， 我来独臂老人。 哎，那也不能比赛武术， 怎么呢？ 武术这玩意儿速度太快， 哦、 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 那你说怎么办？ 我跳个项目比赛吧， 啊， 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嗯， 现在您这个老百姓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需要幸福，需要乐呵乐呵。咱们叫大家乐呵乐呵，咱比赛一回保险的安全的。 啊，你说说， 比赛一回大家准欢迎。 嗯， 这个叫吹大牛，怎么样？ 哦。 哦，您这意思嘛，咱俩在这儿比赛吹牛。 对， 就是说大话。 说大话， 这我得问问。 嗯， 咱们俩人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我们这个国家要想强大起来，就需要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样的观众同志们。 啊， 这些个同志们都是优秀工作者，都是我们的实干家。今年是什么年 啊？今年是牛年。 今年是牛年，我们要学习老黄牛那种苦干的精神。 嗯、啊， 我们的成绩一点一滴的业绩都不是吹出来的， 哦， 都是心血汗水流出干。 对， 因此我们要学习老黄牛，反对站在一边嘚不嘚嘚不嘚，呱 光说大话的，那些吹大牛的，吹牛家。 哦， 吹牛家误国误民，荒诞滑稽。 嗯， 咱今天来回吹牛比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荒唐可笑，今后就别上当。 行， 说比就比。 哎， 你我双方吹牛运动员 怎么样？ 今儿咱们这 还有入场式呢。 好， 向你学习。 我向你学习。 我学习你吹大牛。 我学习你说大话。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朋友圈 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1997年全国吹牛假鸡队联赛， 吹牛还有假鸡队， 现在开始 啊， 奏乐 还奏乐， 不亮不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不亮亮不 亮亮不亮亮不亮亮 不亮亮不亮亮 吹管乐呀。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吹牛曲。 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谁呀？ 全国吹牛记录保持者。 哪位？ 杜国志先生。 哦， 我开始吹牛。 观 众们，热烈欢迎。我先吹。杜老师， 哎， 可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 那是， 我们的观众如此热情。 嗯， 现在请你老 怎么样？ 开吹， 开吹呀！ 好， 这个观众同志们， 指正，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 使劲，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 儿，第二次就行了。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对，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在座的这么多位观众，包括你李国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大多了，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哦，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我的本事比你强，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我的相声比你说得棒，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我能把你说的上吐下泻。 不，你这传播火乱 本事比你大呀，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哎， 山西省的省会 哪里？ 太原市。 山西有个太原市。 太原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有一个大歌舞厅。 前些日子着火了， 这可咋办？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3天3夜， 是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面， 那不就没有办法了吗？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呢？ 到那儿以后 啊， 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哦， 您再看这大火， 瞧瞧这火苗子， 哧溜， 我真小， 哧溜， 蓝心 吧唧， 怎么回事？ 灯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郭老师别高兴，你能救火这比不上我。 你怎么样？ 离着天津市、北京市不远，往那边走有一个唐山市。 哦， 唐山市有一家奶牛场 啊， 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 嗯， 哎呀，奶牛不下奶，糖厂机坏了，这会儿减了产，怎么向领导交代呀、 啊？ 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市，把这个说相声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接你干嘛？ 到了奶牛场之后，这嘚不嘚嘚不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 啊， 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行了行了行了， 哎呀，我问 怎么了？ 牛奶流的太多了 啊， 开始防汛了。 哇，牛奶防汛，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 好奶水。告诉你，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离这儿不远 啊， 还有个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在山海关 里边。秦皇岛市有一个苹果园， 有一个苹果园。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儿了， 这可怎么办？ 又把我给请去了。 把你接去了。 我站在那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对， 您看苹果那个头， 我瞧瞧苹果那个 儿，呼我， 呼你妈的，呼了不得， 都变了大气球了。你吹。 这杜老师真能吹、 这怎么样？ 各位观众，我得努着力的吹 啊！ 就说咱北京市吧， 啊， 咱北京市有一家养鸭场，那儿的鸭子2年多不下蛋了 啊， 鸭子不下蛋，厂长急坏了，正往检查怎么交代，赶紧拦着皇冠小汽车奔李伯祥接来吧。 又谢你。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头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哪段？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啊， 这段可不错。 我说相声卖力气、 啊， 我说的是蒸羊羔、 嗯、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啊、 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 肠、什锦、酥盘、熏鸡、白骨、清蒸、八宝、猪香、米上鸭子、灌饼、鸡巴、鸡蛋、三鸡五脯。我这个小嘴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小鸭子受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2年多都没下蛋了，人家老李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格了。这回不但要下蛋，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老李对我们的好处。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就听扑哧啪叽， 怎么样？ 吓出两条骆驼来。 哎呀，那鸭子下骆驼， 超级吹牛架、哎、 告诉你， 那你也不如我， 那你还是差点远。 我的相声，我的相声能治病， 我的相声能医疗， 我的相声治伤风， 我的相声治感冒， 我的相声治头疼， 我的相声治 什么？ 治脚气， 脚气， 板岩灵。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治什么大病？ 上回 上回有一位老太太 啊，有一位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怎么样？ 瘫痪了80多年了， 大人，八十多年了， 嘿嘿，太悬了。中西医啊，全请到了，他愣没治好， 这不就危险了吗？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您接去了。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很客气。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对，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怎么着？ 上亚特兰大参加奥运会去了。 对， 我就不信这。 哎，杜老师太能吹了。哎，各位观众，我得玩着命的吹吧。上个星期五我上八宝山去了一趟。 八宝山？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 啊。 刚说了3分钟出了问题了。 怎么了？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回家了。 哎， 得上了，王总，来回家吃饭去。 哎呀，各位，哎，还真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就说咱这个相声比那个救心丸的那个力量都大啊！ 那我也比你强， 我还是比你强。哎， 你看见我这个人了吗？ 你怎么样？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你不行，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我11就上大学了， 远了。我10岁那年就当教授了，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8岁就制造核武器了， 我7岁我就结婚了。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6岁儿子13了， 随便吹吧。 啊， 别害怕，吹牛不上税。 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长老人斑了， 4岁就有抬头纹了， 我3岁就驼背了， 我2岁就掉牙了， 我1岁头发就白了。 糟糕，他把1岁这个数目字给占去了， 我没岁数了。 没岁数也比你强。 怎么呢？ 没相声我就退休了。 不像话， 瞎胡话， 没落生就退休了。 我提前完成任务。 你还是不如我， 我还是比你强。 哎，看见了吗？我的个子比你 高，我比你大6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我高， 我高， 我2米69， 我3米78， 我1天长1尺， 一夜长一丈，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飞机从我腰这飞， 卫星从我脚下落。 我高， 我高，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哎呀，这不是到了头了吗？ 你没法再高了， 还是我比你高。 怎么呢？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啊，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你那脸呢？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这佳佳遇到了一位说大话夸口的同学。小何今天上班的时候啊，他的一位同事小王也在不停地吹嘘自己，真的可以说是大鼓声按电扇，吹牛皮。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是一个文武全才，要是在以前呀，我肯定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主。 这话有点大了吧？ 那是你不知道，我是遗传的我爷爷，当年在旧社会，我爷爷和人家打了一架，一个人以一敌三，足足2小时，他们都没把我爷爷打倒。 还真看不出来啊，你爷爷还真有两下子。 那是被绑在树上打，怎么可能倒啊？ 这么打呀？ 但是他们也害怕了，我发誓这点我没撒谎啊。 都把你爷爷绑树上揍了，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呀？ 怕把我爷爷打死呀。 哼，要是我也怕。那你这文是怎么个文法啊？ 那我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这可是我自己最露脸的事儿，那还是我上学的时候呢。有一回，一位文学大师来我们学校进行讲座，我一不小心就闯进去了。 那你是不是挨批评了？ 那倒没有， 而且这位大师还请教了三个问题，说真的，这仨问题就我能答出来，换谁都不知道。 那位大师自己肯定知道， 他也不知道。 哦，那他问的什么呀？哎，我想听您这高水平的问题。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进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怎么还不离开啊。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呢，还真是只有小王知道。说起这个文武双全的人呢，我还真知道一位，那就是《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论文呢，人家是秀才；论武啊，是朝廷认证的关东大侠。其实他是一点武功也不会，可是他的另一半郭芙蓉呢，却不是这么说的。下面咱们来听听《武林外传》的片段。 吉无命是个什么人呢？道神，手上是卸载累累，恶贯满盈呢。这么个人忽然逼上来，你慌不慌？说实话，我也慌，腿肚子都吓软了。再瞧人家吕大侠，跟个没事人似的，算完账那把算盘一抖，大笔一挥，满地都是甩出来的墨点啊。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没一滴墨点，那就是一步；十滴，那就是十步。人家踩着墨点，招招紧逼，是一步不落。踩到最后一步，正好把个姬无命逼到死角。正在此时，姬无命一个侧手翻，接着三个后空翻，接着空中转体1800度，又接着3600度腾空以后，他以250个托马斯全旋完成了全套动作，难度系数10，平均得分9.999。在潮水般的欢呼和掌声中，吕大侠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直接就是一笔从喉咙贯穿，血噗的一下喷了出来，每一滴血迹呀，正好覆盖在刚才的墨点之上，一滴不漏啊，连形状都一模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片段。这个欢欢小的时候啊，他妈妈佳佳第一次给他剪头，这欢欢怀疑地问妈妈，您会剪吗？佳佳拍着胸脯，没问题，就算剪坏了我也有完美的补救办法。过了半个小时，佳佳收起剪子，不紧不慢地跟欢欢说了，走，欢欢，妈妈带你买帽子去。好，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首张信哲演唱的《我是真的》。广告之后接着跟您说小何家的故事。 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你也许难以相信，所以离开我去证明。我闭上眼睛，天空变得透明，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不问回应，让爱继续。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成比例的飞的孩子气，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我是真的爱你，留在世界边缘呼唤你，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等你终于倾诉。